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第二次大香港早晨啦，咁样咁咧就 因为仲未有即时货咁， 系咯，唉，搞错啊！ 食个早餐好啊，大家， 我哋落去直播食早餐，睇你俾唔俾？ 你有货金，我哋先开始讲嘢。 好啦，咁我呢次早啲啦，唯有咁样 系啊，系冇错，证明俾你哋睇系值得嘅。 去打赏下啦，呢次咧讲医保嘅，即系呢个自愿医疗保险计划。咁其实就上个礼拜咧。就應該禮拜六啊，咁就高永文咧就走出嚟，就今日幾號啊？今日五號，今日二號，即係禮拜五噶啦。咁就係即係你知佢出嚟大把嘢講噶啦，因為牽涉到佢嘅範疇咧，其實佢差唔多每個禮拜都出席一啲活動，之後即係喺埋公眾面前做唔知做咩咧，咁佢都要講嘅，我想佢連為人奶單嘢都攞出嚟講，即係佢都有提，好似乜嘢呢個世界咩事都關佢事咁。咁但係咧，反而佢講醫保咧，我覺得係牽涉嘅範疇比較大多嘅事。咁自願醫保計劃咧，其實理論上聲稱咧就講緊呢一兩年係要推出嚟，咁亦都經過諮詢啊，亦都係研究咗一排啊咁樣，咁就但係咧就早幾日咧，高永文咧就走出嚟咧，就有一個比較突破性嘅一個說法，咁就講緊咧就係話下年咧就會推行啦，嗱唔知有即係佢。是有幾落實呢件事啦，即係講推係介紹啊，定係話唔係啦，一定要啲保險界已經係要做，定係因為佢初咗而家講好似應該指引咁樣嘅做法，咁嘅應該指引佢約出嚟係點咧？咁我暫時係未睇到嘅咁樣。好啦，咁但係anyway 啦，應該都會去啦，因為尤其是咧今次嘅突破性嘅說法咧，就係講緊咧一路講緊自願醫保計劃呢樣嘢咧，有兩個同保險界一個爭議性嘅元素喺度。第一咧就係聲稱嘅高風險池。第二咧就是、一個必須承保呢兩個嘅重點喺度嘅，咁而家就講咧，食衞局局長高永文咧，就話咧呢兩個嘅 point 咧就會暫緩嘅，就會即係甚至可以講係擱置，但係咧都推呢一個嘅醫保計劃咁樣，咁就陳建波咧，即係保險界陳建波咧，就表示歡迎。咁如果睇呢一個嘅態度咧，就照計咧醫保就好可能就會上到台嘅咁樣。咁但係問題嗰樣嘢就係咩呢，就係、是、如果你搞得政府有份牽涉喺裏面，甚至佢有錢注資落去嘅一個醫保計劃，但係呢就冇包到呢個高風險池同埋必須承保呢兩個嘅元素呢，咁就會有反彈，即係會有某程度上嘅一個會有人覺得可能係不公平啦，或者呢就係講緊係唔係就是一個完善的醫保計劃呢，當然高永文走出來說他強調就沒有放棄這件事，就是說會不會日後慢慢會滲回這件事呢，就是未知之數來的，但是很難啦，坦白說。 他說希望即會立法，就即始終如果再即有這個所謂高風險池和這個必須受保的話呢，就會有即需要立法，那就可能估計要需時兩三年才可以推行到的，那就他說不會放棄啦，那就可能看看日後會不會有機會又再有回這個咁樣兩個爭議性比較大啲嘅，就會再推行翻咁啦。 政治上嘅說法嚟講咧，嘅推斷咧就係、是、又係連任工程啦，即係都幾難否認，因為呢個會係一個幾緊要嘅一個政績嚟嘅。即係如果呢件事行得到咧，咁亦都可以話去到選舉，即係特首選舉，去到八二化嘅階段嘅話咧，咁自願醫保計劃尤其是係當初嘅一個政綱嘅承諾啦，咁如果亦都係可以即係叫推行到嘅話咧，咁就對於即係成個梁振英嘅連任工程都係一個緊要嘅一個關口嚟嘅咁樣。好啦，咁咁但係要講一講咧，就係究竟我哋而家所講話會擱置嘅高風險池同埋呢個嘅必須承保咧，其實係咩嚟嘅咧？ 其實佢高風險池咧就係所謂嘅暫緩啦。咁但其實咧，佢而家咧講緊會擱置咧就兩項嘅。咁由十二項咧就變成最低十項嘅要求，就係呢個就必須承保咧，即係講緊每個人都可以買。咁咧講緊呢個 即係保險公司一定要受啦。 係啦。 咁而保單自由行咧就係講緊如果你喺斷咗保之後嘅另外之後嗰三年咧，你冇提出任何索償咧，咁喺轉另一間保險公司，即係另一間承保機構嘅時候咧，咁就無需重新審核嘅。 嗯， 咁就係呢一兩樣嘢就擱置咗。 嗯， 係啦， 重新。即係如果轉公司嘅， 轉公司即係， 但係如果唔轉公司，其實係 佢係講緊轉公司 嘅嘛。 咁佢又我又唔知道你轉公司有冇分別，即係如果用翻同一間公司， 你睇第一點啊，係咯， 係啊， 保證續保， 係啊係啊。咁除如果你轉公司咧，佢就但係呢一項就擱置咗咯。如果你轉公司，就都要重新審核咯。 係 ，OK OK， 但係呢個就擺埋咗一邊啦。咁 係啦， 因為即係咁講啦，醫保本身即係。要理清一下，即係唔係理清嘅，而係我哋都討論一下本身醫保嘅本質係乜嘢先可以繼續討論落去啦。即係但如果唔講本質嚟講，你淨係講翻成個嘅醫療保險計劃去咁樣講啦。咁你去買一個嘅醫療保險，咁而家佢最大嘅討論就係本身你已經有一啲嘅病患喺身，可能係遺傳病啦，或者係長期病喺身啦，或者係其實你就係比較高風險會 cam 到錢嘅人啦，即係。即容易入醫院啦，容易睇醫生啦，咁咩人容易睇醫生呢？你本身多病啦，第二就係 家族遺傳， 家族遺傳病喺身啦， 年紀大啦， 年紀大啦，咁呢幾個項目會唔會都講緊？如果喺一個政府推行嘅一個自願醫保嘅計劃裏面，都一定要必須受保呢？咁樣咁呢個就令到保險界就大為不滿啦，因為你要我保埋咪？咪賴嘢咁樣嗱，某程度上咧，如果咁樣講咧，有啲似強積金嘅情況就係咧，理論上後生都嘈嘅，因為其實就等於將我個保費俾埋老人家去受，咁如果他朝爆煲，我咪賴啦。但係暫時個反彈唔係好大，第一呢、這個唔係強制性啦，第二就係你知道你都會老嘛，即係你都仲可以咁樣講。當然同全民退休保障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喺個民情上有唔同啦，實際係咪有唔同可以慢慢再討論落去啦咁樣。咁點解會講醫保呢？咁係呢樣嘢其實對於全球嘅發達國家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就係一啲發達嘅城市或者發達嘅國家呢，本身出生率開始會減低啦，第二就係人口老化啦咁樣，咁同埋醫療嘅開支好大啦，公共醫療開支好大啦，咁呢個亦都係基於醫療嘅成本都越嚟越高啦，咁係因為好多病都因為科技嘅發達你可以醫到，咁但係你嗰個嘅儀器啊、設施啊嗰個成本咧，嗰個醫療成本都會高啦。 藥 又牽涉專利嗰個問題啦，咁樣咁啊，種加埋，令到個醫療成本開始上漲。咁亦都好簡單嗰樣嘢就係其實去我哋走去本質咁樣講啊，坦白咁樣講啊，就係政府冇錢去繼續 support 一個公共醫療系統，所以佢要另尋一個辦法去 舒緩咗公共醫療壓力。 錢簡單嚟講係錢，即係如果佢好有錢嘅，佢公共醫療有乜話壓唔壓力？即係急症室好多人，或者好多人做白內障，起多啲咯，起多幾間咯，其實係做到冇錢啊嘛，即係簡單咁樣講。咁處理錢嘅問題，好多你話做政府做管理一個地方咁。嘢都有成本㗎啦，咁樣不論係交通燈又好，你話差佬出糧又好，全部都有成本。咁你話面對一個大公共支出形成嘅經濟壓力，去諗一個舒緩嘅解決方法。嗱，我走翻一個本質，點解會發生呢啲咁嘅嘢？就係咁你發覺，冇錢啊，醫人冇錢。但係嗰樣嘢你要知道，喺一個地方做醫療嗰、那個。理應是一個社會設施嚟嘅咁樣，當然啦，你而家講叫醫療福利啦，嗱喺文字上有啲走盞位，因為你總係覺得福利呢兩個字咧，就等於係俾窮人或者俾基層或者所謂嘅有需要或者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啦，咁樣講。但係我哋 冇錢，係啦，俾唔起。 你會感覺嗰樣嘢就係同貧富有關嘅，即係話窮嘅先得到呢一個叫福利嘅嘢嚇，例如綜援啊咁樣。有錢人就唔會有醫療咧。嗱，教育你又唔會講呢樣，雖然教育你叫教福利啦，但係你又唔會想象咧，教育就係 要經過資產審查嘅，即係讀政府學校咧，就要有錢人就唔可以讀，咁啊冇呢樣嘢嘅，咁啊純粹就係、是考試啊，即係經過考核或者係派位，咁、你一定會擁有到呢一樣嘢，咁我哋可能會叫呢個一啲嘅設施啊，或者社會即係社會嘅基建設施咁樣啦。醫療咧就你又冇理由會覺得醫療係一個需要分貧富嘅嘢， 係 咁、但係面對嘅問題又真係公共醫療面對嘅壓力就好大咁樣。好啦，咁好多時會發生走向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話如果嗰樣嘢嗰個你話可能係好平啊，或者點樣都好啦、令到嗰個本身嗰個社會設施嗰陣時，即係而家佢係講公共醫療呢樣嘢啦，嗰個受嘅壓力好大啦，嗰個支出好大啦，受經濟壓力咁點啊？好多時就會走向你知一啲。即係香港嘅小政府大市場嗰個嘅諗法就係、咁，不如用者自付啦，價你見急症室有某程度上就係一個咁樣嘅趨向啦、收錢啊，等或者 收貴啲， 收回成本嗱，好興聽呢啲嘢噶，呢十幾年其實港英時代唔聽啲收回成本啊，用家自付啊咁樣、去做，但係你要諗醫療又唔可以咁樣做，因為醫療成本好高啊嘛，你唔可以兩嘢唔埋就喂我收回成本，跟住咧我政府醫院一晚就分1200蚊嘅咁樣， 醫院好多時涉及人。咩關係嘛？如果唔係，你咪會變咗大陸咯。 係啊， 一次付就變咗中國咁啊！你俾咗錢先至可以睇醫生咯。 咁即使唔會，因為你見急症室咪實踐咗呢樣嘢咯。我要收錢，但係我都係醫咗你先咁。咁都有呢樣嘢咁樣。好啦，咁所以佢唔會達至到講緊要收回成本啊嗰樣嘢做法。咁另一個做法就係咩咧？就嘗試將佢咧掛咗落去保險嗰度。咁佢同點解會同教育有唔同呢？就係、教育你必然需要接受呢樣嘢噶嘛。好啦，但係醫療唔同啊，醫療就我哋唔係個個定時定候得閒無事就我隔兩日就要走去醫院一次噶嘛。醫院係一個醫院係不幸先會 保障咯、 去不幸係啦。嗱，跟住好得意喎，醫療你覺得佢一個福利？佢又而家好多時會掛咗落保險嗰度，某程度上其實保險同埋我哋所講嘅一啲嘅社會福利有少少重疊咗，有啲近嘅重疊咗嘅因素。 咁嗰個印象觀咁係嚟自於香港本身有公營同埋私營嘅雙軌醫療制度嘛。咁你咪會覺得哦，如果公營嘅時候負荷唔到啦，即係太多人啦，你睇唔到醫生，咁你咪去私營啦，或者你有錢嘅時候，咁但係私營又好貴喎，咁所以你咪會諗住啊，咁買定個保險啦，有咩事嘅時候，政府醫生又睇唔到，咁我有保險包，我都可以即刻睇私家醫生啊嘛，即係你咪會有嗰種嘅概念咯，所以咪會有你啱啱講嗰個保險變咗福利嗰樣嘢重複咗咯，咁但係譬如如果你攞翻其他譬如攞美國嚟講啦，咁美國係冇公營醫療呢個概念噶嘛，你全部都係私人噶嘛，咁你每個人都即係佢有一啲好平俾低收入家庭嘅保險咯，但係基本上如果你冇保險，你去睇醫生就係好貴噶啦嘛，咁但係你個感覺唔會覺得。是一个福利的感觉咯。 是啊，但是为什么这两在香港第一就是刚才 Christine 所讲的一个双轨制咁所以变咗咧福利唔会佢有乜嘢共通点令到嗰两嘢好容易会搭埋一齐咧？其实两嘢有共通点咧，其实福利同埋保险都系承担不幸嘅一个系统嚟嘅。 系 其实大家系分担咗个风险，分担咗一个你会面对不幸嘅风险。乜嘢不幸啊？例如社会福利就有一个咁嘅保障。譬如你先天有残缺，或者你遇到一啲 意外， 突然嘅意外影响你嘅经济收入啊，或者受影响嗰个就系经济支柱啊，咁样嘅一个不福利系统，社会福利系统就一个咁样。要承担不幸，其实就是大家分担了个风险，因为大家知道你有机会舔嘢，我有机会舔嘢，咁点解你会有机会舔，我会冇机会舔，你唔会讲因为大鹏今次了噶嘛？即系我哋即系用另一个角度，或者我会觉得啊，呢个系一个不幸咁样，咁而呢个不幸，我唔会好冷眼旁观就觉得你抵死，咁你自己搞掂啦。咁所以我哋会有一个安全网，一个社会福利嘅安全网去拥抱呢一班人。咁当然啦。以國師嘅説話，呢個係命運共同體嘅一個大家處在同一個地方嘅一個做法啦。就係、當有個福利系統，當然呢個福利系統嘅 support 就嚟自税金啦，大家會交税啦。其實就大家付出咗之後咧，就去其實係 compensate 一個風，即係其實係去大家 分擔了一個風險，就是你不知道誰會不幸的，所以當他不幸的時候呢，他就可以拿到這個我們共同養起的這個系統，就可以那裡 support 你的，即繼續支援你的生活啦，樣這個就是福利。保險有點像保險，有一個分擔風險的地方，因為又是不知道誰不幸的，所以大家都一起供款。好，大家一起供款之後呢，就看看誰賴東西，誰賴東西就飆到呢就可以用那個錢啦。咁當然啦，呢、這個梗係計好個劃然率啦，唔係保險公司點賺你錢同燈油火蠟啊，大佬唔係點啊，即係西裝骨骨啦咁樣嘅啫。咁呢個當然中間梗係個利益喺度啦，咁樣咁呢個梗係計好啦。咁所以嗰兩樣嘢會有某程度嘅重疊嘅，個意味有啲似係咁樣啦。所以佢醫療好容易就會走咗落去，不如用保險呢樣嘢承包啦。佢、又唔用福利呢樣嘢處理喎，佢又不如用保險。點解我會覺得嗰兩樣嘢好似咧？咁你供款不如加税，我直接走去即係走去另一個講法嚟講，其實係冇分別嘅。即係如果我索性我加你税，我加你税，跟住就我做好 或者抽一個醫療税咯。 咁就好介，即之前係想咁嘅，即譬如強之前係講強制， 強制而家要自願啊嘛，定額醫療需， 係啊，係啊，嗱，我又咁樣講啊，點解做唔到啫？我唔係講緊政府抽唔抽税嘅問題，即係話唔係話啊呢、這個政府撲街啊，呢、這個政府係中共啊，先唔講呢樣嘢，我淨係講政治，即係講嗰、那個講嗰、那個願唔願意嗰個問題啊，其實。嗰陣點解而家叫自願醫保啫？有自願即係話之前有非自願啦。原本係想講強制性噶，點解強制性做唔到啊？你唔好以為強制性嗰陣話唔大家都反感，唔係因為你要強制收我錢，你唔係因為佢好貴，唔係因為中共呢、這個政府咧係點樣攞我啲錢啊，割我腎啊？唔係講嗰啲，係因為強積金撲街先啫嘛。即係屌，你已經抽我五嚿水強積金，即係如果我賺10,000蚊啊，你先抽我五嚿水強積金，就唔知供咗去邊，你仲收到我五嚿水？哇！我出10,000蚊糧，收我1,000蚊唔見咗，我唔嬲啊！ 係有啲似全民退保嗰、那個嗰諗、那個、法噶嘛，即係大家對於 可以、全民退保唔係唔可以，你一係取消強積金先啦。講真，即係俾你強姦一次就算啦，大佬嗱好嗱呢、這個好坦白講，雖然強姦一次都唔啱。但是但又咁讲呢十几年大家都惯咗啦，即係好坦白咁样讲，即係我而家出10,000蚊粮，你抽我五嚿水，其实大家都惯嘅，我知道你哋。咁但係你抽我两笔啊，喂我真係搞唔掂喎。跟住你问说喂强医金好唔好啊，唔係唔好，强制金帮我褪咗佢先。即係一系就咁样，即係如果喺实际操作嚟讲。 咪仲要再加上香港其实系实行呢个高地价政策㗎嘛。你好多税其实系转 移咗落去 你 嘅。 系你个租嗰度系啊。咁变咗其他国家你唔可以。excess 咁樣去比較咯，因為其他國家本身嗰啲儲蓄係平啲噶嘛，唔係香港咁高噶嘛，就算其他國家佢係分開兩筆錢，有退保，有醫療税，咁係合理啲咯比較， 好啦，咁跟住大致講咗成個醫保本身個框架係點啦，因為即嗰樣個簡單個框架，即係一個大家共同承擔風險嘅一樣嘢啦，因為如果你唔承擔，跟住大家如有頭暈身興啊、三長褲短啊、人有三衰六旺啊嘅時候，去尋求公共醫療服務，跟住佢話支出唔到，所以其實好簡單，其實就係佢冇錢要問你攞錢。嗱呢、這個唔好同我講咁多咩大道理啊、咩政府管治啊、經濟學啦、啊，其實就係公共醫療冇錢問你攞錢，佢諗個辦法問你攞錢嘅啫。 但你會咁諗喎？如果呢、這個。睇街症嗰啲，睇公共醫院。喂，我做咗有病，我咪去排街症。雖然係慢同埋差，咁我都叫做有得睇啊。 係啊， 但你咪變咗一部分有呢個諗法，佢係完全唔會 consider 去做自願醫保呢樣嘢咯。因為你而家有一啲頭先講嗰兩個關鍵性嗰個項目係冇喺度噶嘛，你唔可以個個人都保，個個人都承擔保險，又唔可以保單自由行，咁有啲人佢咁都唔好著數啫，同埋我有咩事，我最多我咪死翻去公共醫院，咁你冇奇怪咯？ 係 啊，因為譬如你如果美國你個個人都有保險，你最多係去買嗰啲低收入人士保險啊嘛，因為如果你就咁行入去一間醫院，你無論你有冇錢你都係貴㗎嘛，雖然佢都係會醫咗你先，你最多係欠債嘅啫，咁但係問題係你唔會有啲覺得咁我唔買都得，你唔會有啲人覺得我唔買都得㗎嘛，佢最多 either 譬如美國狀況就係佢欠債或者係佢用啲低收入人士保險囉，但係香港就唔會，咁我唔買都得㗎，咁公共醫療 你有公共醫療喺度， 咁佢咪變咗自願醫保嗰個吸引性唔高囉， 嗯， 啊、 所以嗰样嘢就会牵涉落去咧。喂，又咁讲啊，我有买保险嘅，咁我但系坦白讲咧，点买都买唔到医疗保险嘅，因为坚贵，真系负担唔起。即系我有买危疾啊，我有买意外啊、人寿保险呢啲嘢嘅咁样。但系当个 finance agent 同我讲啊，医疗就呢个数，一俾完个数我睇。咁啊，难搞喎、啊！因为买保险有啲似买六合彩嘅，就系、是、你用紧嗰个钱咧，就真系伤唔到你实际经济支出，你先会俾钱买。即系你唔会无端端话我供呢份保险咪影响紧我日常得啦。有就系、是、譬如有啲个供款系会同你储钱嗰啲，我已经供咗某个年份啦，咁我断咗唔好意思，即系断咗就冇咗大笔钱，嗰啲系另作别论啦。如果你无端端开一个新嘅 plan 嘅话咧，坦白讲，而家买个医疗保险又真系几乸嚟嘅，即系以我呢个咁嘅低收入人士嚟讲咧，我就觉得咁买唔落，所以政府觉得佢谂办法推你去买咁样。好啦，唔讲官商勾结呢笔先啦，咁样咁啊推你去买。咁头先佢先就咁讲，喂，唔系咁有一个系平啲嘅喺度，咁但系当然啦，揾私家嗱，而家讲紧嗰个诱因就系、是、先唔讲公营定私营边个医疗质素好啲先啦，因为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咧，质素好唔好啊？嚟自多唔多人排队嘅啫，多人排就差啲噶啦。好认真咁讲，同公司冇关嘅，因为我啊睇开公营，我私家有睇，我女又睇私家公营有睇，我明嘅嗰样嘢。好啦，你有而家因为香港行商轨制，好啦，你要鼓励去拱啲人去睇私家，所以佢睇私家平啲，点样平啲啊？你有保险嘛？咁样咁保险要买噶嘛？咁保险买贵噶嘛？咁点啊？就系佢谂办法，佢吸引到你买个保险系廉价啲，觉得我俾个钱又唔伤到我肉，我又觉得我买完，假设我他朝不幸起上嚟，我获得嘅嘢系值得嘅。嗱，好衰嘅，某程度上覺得嗰樣嘢值唔值嘅啫，即係傻唔傻嘅啫，有啲即係好基本買賣嘅啫。 如果用家嘅角度就覺得啊，如果我每個月平平地，咁如果我有咩事嘅時候，又即刻有得醫， 係啦， 咁啊抵喎， 我又唔使排， 係啊， 抵呢樣嘢好緊要。 排公共醫院就係驚你有病嘅時候，佢醫唔切你，你死 Q 咗嘛。 係，咪排好辛苦嘅，即係唔好話死唔死啦。 咁都係。 喂，如果我勉強排七個鐘，我就抵啦。咁、 啊、 当然睇我供几多啦、啊，大佬。如果我好认真讲，如果我要供2000蚊先换到嗰个睇私家嘅快嘅，咁后生仔难搞喎、一年都即系可能两年先睇到一次喎。呢度好认真，呢个保费睇得过啊？ 系，唔系呢个就系2012年嘅一个数据嘅计算嚟嘅。咁、就系话，即系假设你系比较即系65岁至69岁啦，就系8600蚊一年嘅保费。 几岁咯？ 65至69， 你开到咁大型嘅， 即系退休之后啦， 即系讲紧都系200蚊到一个月啦。呢、這个系即系如果系自愿医保嘅话， 系啦， 系 啦，呢个标准计划嚟嘅，系啦，吓，咁就即系包啲咩咧？就系即系可能包翻啲普通嘅一啲即系咩膳食啊、咩巡房嗰啲咁嘅费用，全部即系都系保障范围当中嘅。咁其实就即系如果比较后生啲，就会再平啲。咁就可能系即系如果我呢个年纪20至24岁咧，就可能1450蚊就一年咁嘅保费。咁就其实即系嗰个唔同年龄层就会有个递进都比较紧要啲咯。咁就系、是、即系平均嚟讲就3600蚊一年嘅，系啦。 因为讲紧嘅就系话你有冇诱因令到我会愿意买呢一个嘅医疗保险啦？当然，只要个诱因好简单讲就 系 平唔平啦， 梗啦， 梗 啦，屌真系，唔通有迎新礼物咧？ 再送多个储蓄俾你啊！ 咁有冇红拍机送嘅？屌， 有冇白 水机啊？ 有冇50蚊超市礼券先？有冇有券先？有冇？我转有冇 Asian Mouse 先咁样，咁唔系嗰样嘢，其实就系讲紧平唔平。好啦，咁但系平唔平又牵涉你个铺系点。好啦，如果有高风险池，即系话有病嘅、长期病患嘅、老人家我都受保，咁我会直接影响个铺。不幸嘅人会去个铺度攞钱嘅人系多咗噶嘛，咁我会直接影响后生嘅供款噶嘛。好啊，你话咁唔紧要，政府会有注资，只要而家保险界唔锯嘅地方就好明显就觉得你注资唔够啦，即系食唔晒。 阿陈佩贤都系咁讲啊，呢、這个保险界嘅立法会员，佢话觉得其实嗰个技术上面咧系冇乜问题嘅。 說法上冇問題，技術 唔係唔係，佢話嗰個要做到佢所謂嗰十二項最低要求啊，其實技術上係唔難嘅，但係係錢銀嘅問題，係計數嘅問題啦。喂，如果政府計好條數嘅話，業界係 ready 去推噶嘛？係係啊，即係其實係佢咪就係講唔係就阿四， 我賣層樓俾你冇問題㗎， 咁 你得5000蚊，我即係搞唔掂。 係就係咁嘅意思咯。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個醫療補貼政府就如果係一個唔足夠嘅情況之下，而推嗰、那個自愿性嘅医疗保险咧，系用平价嘅，系廉价嘅。咁如果你买咗保险嘅人，咁你个心态一定系，既然系投咗保啦，咁咧梗系冇理由白交个保费啊嘛。最后事无大小睇医生，呢个好正常嘅心态啊。咁最后就算冇病，可能都入去做身体检查，最后可能。个结果就系 咁，佢嗰十二项最低要求未必包你呢啲咁嘅身体检查噶嘛。 但系连呢个谂法系有会发生嘅， 佢有高风险池啊嘛。 系 如果譬如咁样样，如果政府嘅补贴系不足嘅，但系嗰个收费又非常严格，咁最后会转嫁到去边度咧？系咪有啲系私人嘅医疗机构或者保险公司嗰度咧？那个费用？就係、是、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 因為佢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即係我哋坊間說法，即係高永文叫跪低，唔接受，唔係話即係唔係必須受保，即係話可以揀客啦，第二就係、是高風險池呢個問題，即係譬如啲有長期病患啊、遺傳病嘅人士有權唔受保，淨係呢樣嘢，喂咁嗰樣嘢嘅問題，即係嗰個問題一定係問。咁你搞個醫保把撚 係啦， 咁就唔使你搞啦。你坊間而家醫療保險都照做啦。你學頭先第一次所講，你俾啲保險券佢咯。其實冇嘢， 唔係可以幼稚園學券制咁樣咯。 嗰樣嘢好困 票， 嗰樣有好兩，即係當然我知道呢件事好難搞嘅，即係唔係話高永文乜嘢，亦都唔係話梁振英要逼高永文要做連任工程，呢樣嘢本身係難搞，因為你而家講緊頭先我開始。一开始就讲咗呢一个大家承担不幸嘅一个系统，但系讲紧不幸就系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啫。但系你一望到高风险池嗰班系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十咁样，咁嗰样嘅分担就有啲问题啦。嗰样嘢好现实望到嘅系咁，但系你唔承包呢、你唔承包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咁你搞个医保托出咩？呢个先系重点啊嘛。咁你話如果要承擔埋，就一定要有政府嘅注資投入，因為你淨係純從生意角度上係唔會做到嘅，做到就一早做咗啦，哥人哋，咁冇啊嘛，咁即係搞唔過啦，搞唔過，即係其實呢個好簡單嘅事，即係嗰個事業搞唔過，因為冇錢賺，所以政府要投入一啲嘅補貼落去，咁就係咁樣去搞。但係如果咁樣搞，我翻翻最初嗰個問題就係，只要講到尾就係公營醫療冇錢，要伸手問人攞啫嘛。咁、你不如你一係就直接俾錢落公營醫，咁你冇錢咁點？咁係咪加税可以解決呢件事咧？但係又好尷尬喎，加税又唔一定解決呢件事喎，因為窮嘅又唔使交，最有錢嗰班又唔會交得多，即係一嚟唔係累退啦，唔係累進税啦，二嚟就一係。大公司就大家有啲技巧噶嘛，即系佢自己嘅交税方法噶嘛，咁样，咁个又牵连咗另一个嘅问题咁样，所以系难搞嘅，即系我知道嗰件事会麻烦嘅，但系我今节想尝试理清嗰件事，就是、大家对医保嗰个睇法系点？大家譬如之前讲紧，如果强制性，如果点解强制性，大家会咁反感，或者本身大家對於醫療保險呢件事，大家嘅睇法係點樣？好啦，去到政府想干預、想去插手，大家想幫呢個公共醫療嗰個嘅營運比較好，之後會面對到嘅問題乜嘢？咁就到往後，因為會推嘅啦，到下年 你買唔買啫？ 真係會出，會有再 detail 啲嘅一啲，可能講緊就係套餐啊，大致係幾多錢啊？嗰度會可以呢一次嘅情況可以俾大家有參考，即係大家唔係淨係講錢，即係你講翻成件事嘅話係值唔值得咁樣去運作咯。咁雖然講嚟講去，如果你話用一啲理想化嘅說法，就係譬如左傾啲嘅說法，就應該全面由政府承擔公共醫療開支啊咁樣。咁幾傾向香港短期內唔會轉向一個咁嘅討論先啦，即係唔會轉向就話再增加醫療開支，但係我加税啊，或者點樣去尋求，或者 可唔可以將到空管系統退翻錢咧？咁嗰度可唔可以騰空翻啲錢？咁睇嚟就唔會去咁樣討論啦、嗯。但係當係嘗試喺呢方面再了解多啲咧，就係呢樣嘢。 我糾正先，頭先講嘅陳佩仁咧係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就唔係保險界嘅。 係 保險界係陳建波， 係。因為仲係陳建波， 陳建波啊，仲 係。因為我尋日聽係佢前日佢講嘅時候，我都諗啊，佢仲係咪員？哦，都係嘅。 佢係員 係啊，所以我覺得尤其是佢不過佢立法會即係咁樣咯。 佢話歡迎就基本上推得㗎啦，即係其實係嘛？ 即係話嗰兩點。是解決到咧，係 run 得咯，係、嗯、做得咯，即係話保險界有錢賺，坦白咁樣講啊，坦白咁樣面對。 咁又延伸落去官商勾結嘅問題啦。 咪就要撇除呢樣嘢先可以講到呢？即係究竟成個政府處理公共醫療，即係喺喂咁市民健康係政府責任啊嘛。 嗯， 嗱呢個冇得推，即係我覺得唔好。如果由呢個原點開始講，我覺得容易啲討論落去咯，就係呢樣嘢啦。咁但係有啲過時啦，咁樣好，我哋休息一陣先。 聽日貨金你講西瓜期喎、 啊，發達啦！ 貨金陳四講西瓜期喎、 啊，100蚊就講梁天琦啊！ 自貨金計劃呢、 這 個， 自貨金計劃。 但我哋個貨金， 但講梁天琦高風險喎、啊， 唔係揾人 係必須承保， 唔係揾人，但你揾人分擔下喎、啊， 分擔下好啊， 分擔下醫療成本好啊。 陳四講啫嘛，咁我出翻去先啦。 放 咗 陳四， 我哋出翻去先啦。 係啊，有你一個講先， 陣間見啦，係咪？ 唞一唞，一陣佢哋三個講梁天琦。